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夏日熱辣辣，吃西瓜消暑解渴。 大家好，我是燒肉鴿仔，咁啊，記住留意 Reg 先。 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楊枝甘露。 話時話 Reg 先係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熱辣辣，熱辣辣，熱辣辣，好熱好熱，冰淇 淋。熱奶，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住公車，阿媽話我真係變態。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坟冢咧就先离开嘅，咁啊剩翻我同阿迪喺度，咁啊讲翻内地今个礼拜啲咩嘅事发生啦。首先咧就风水佬啊，你十年八年，我哋咧就呃咗你两个礼拜，终于今个礼拜咧减息啦，嗱我话啦，终于嗱咁啊呢个一年期嘅贷款基准利率就下调 0.25 个百分点，就去到 4.85%， 即係贷款。咁如果存款利率呢亦都係落咗 0.25%， 咁去到 2%。咁仲有一系列呢，就包括有啲譬如嗰啲三龙啊、飞燕域啊、农村商业银行嗰啲呢，就个存款准备金啊减 0.5 个百分点啦，或者仲有啲外资嘅银行嗰个呢亦都係降低咗个存款准备金呢，就 0.5 个百分点啦。 去到14啦。 係啦。咁仲有其实呢就啱啱weekday 嘅时候呢，就李克强主持个国务院嗰啲经济嘅会议，咁亦都做咗几个大嘅动作，包括呢就係应该系啲，如果我冇记错，就啲中央银行呢就准备呢仲犀利，咁呢就係准备就取消个存款比率嘅，即係银行个存款比率。咁仲有啲呢就方便即係做生意嘅人啦，就减低嗰个社会保险金嗰、那个比例啊，呢个又系剥削工人㗎啦，即係所以好大镬㗎。所以呢个系咪一个社会主义嘅国家呢，咁真系可以自己諗。咁种种嘅大动作就当然啦，好明显就系应该系返嚟就救市啦。咁呢个礼拜五呢就626啊，嗱又多个 number 啦，我的626黑色星期五啊。唉，呢个呢就所谓呢喺国内叫做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啊。嗰、那个富呢系负数个富啊。 负资产个 富。冇错啦。咁呢就又嚟一次呢就股票嘅灾难都系灾难嚟㗎。咁所以中国其实真系多灾多难。咁星期五 哇，跌到几多啊？阿迪记唔记得？ 跌穿咗4200啊！我冇记错，收4193定四一九？ 四一九二点八七啊，好记性啊，系啦，4192.87就跌咗300几点，咁啊跌咗7点几个%。嗱，7点几个%点样解读咧？喺内地咧，如果呢个股市一日里边大约跌咗6%到咧。就已經可以叫做係股災㗎啦，即係而家股災嘅定義就係跌 6% 啦，咁如果跌穿 6% 呢就肯定係好撚大禍啦，咁今年呢已經 我哋咁樣去演繹啦， 點樣演繹呢？ 假設美股而家係18000点啦， 係 7% 嘅概念出嚟，7,8,7,56即係跌咗1200点， 咁你喂咁你話死唔死？ 一都未跌 緊咩？梗係啦， 今日我嗰時都係跌咩啫嘛？跌5.6%啫嘛， 係啊，咁你就知道有幾恐怖啦！一日跌7%，咁咧今年已經咧係第四鑊噶啦嚇，分別有呢個119嗰就119事件咧就跌咗7.7%，咁咧就仲有啊528事件嗰次咧就係、是、接近去到5000点，跟住跌翻成500点落嚟，我記得，咁啊跌咗6.5%。 嗯。 咁啊，今仲有619啊，619大家記得㗎啦，端午節啊嘛， 係啦， 端午節咧就跌咗6.42%，哇！端午節以後以為大家嚇、啊、有翻條好嘅路行下啦，俾條路行下啦，佢唔俾你啊，繼續喺626啊，即係呢個禮拜五咧、 嗯、 就跌7.4%，咁、 嗯、 啊，如果你計成個禮拜咧，上證咧都跌咗12.几%噶啦，好、嗯、恐怖啊，大佬，真係超～恐怖，咁啊！如果你计呢两个礼拜咧，就沪指直情系已经都接近去到20%嘅啦，18% 跌咗。即系如果呢两个礼拜计， 系 啊。咁啊，如果大家仲记得6月12号咧，就去到最高就去到5100几点噶嘛。咁你而家如果今个礼拜五收市就4190几，咁啊，即系接近跌咗1000点咯。 嗯， 吓、啊、咁，所以你话唔跳楼啊？即係跌咗两成，大佬。咁、嗯、啊，上证系咁啦，礼拜五全部爆厂噶，创业板又系啦、 嗯， 创业板跌穿咗2300噶咯， 系啊， 去到2200噶咯，2200几，最高嗰阵时咧，五月尾六月头嗰时试过去到4000噶嘛， 系啊， 系啊，4000点点样跌翻1000几点落嚟？咁、嗯、所以又系六月初嘅时候，我记得。咁、 嗯、 仲有深圳嗰边又系啦，深圳就星期五跌咗1200几点，报1140几，咁啊跌咗8%，咁所以咧就晕低咁滞啦，跌到。咁啊， 冇乜嘢啊， 冇乜嘢系嘛，系啊。咁啊， 都上个礼拜都讲咗啦，跌嘅原因啦、嗯、，OK， 即系都系银行收水个，因为过去香港呢边咧上市公司咧，大部分啲银行咧就分四季度公布业绩嘅，咁啊，所以就即系留意一下啲3692啦，第一，咁第二六咧，大多数都系大，即系半年同全年啊嘛，咁啊半年去收，咁所以就收翻啲水啦，应该就过翻冇事啦。嗯 系啦，嗱，即系呢个咧就可以咁样预期话俾你听，一踏入七月份咧，啊，咁就又嚟啦，又升过噶啦，因为啲银行嗰啲水就放翻出嚟，咁、 嗯、 你见到李克强嗰、那个即系嗰个最史无前例嘅大动作就系取消呢个银行嘅存款比例啦，吓、啊這個、呢个咧就以我孤陋寡闻嘅经济 知识 咧，我就真系谂唔到有喺地球上有一个国家咧，嗰啲银行咧系冇存款比例嘅。咩叫存款比例先？ 即系话， 即系话，如果你存100蚊， 嗯，有个比率嘅， 银行唔会话，咁银行就会攞你嗰100蚊嚟投资噶嘛， 嗯， 但系佢有个比率噶嘛。嗯，即係有個守則噶嘛，譬如話70%咁樣，咁佢咪攞70蚊出去投資咯。 嗯、 有30蚊係預嚟俾人，即係 攞錢翻， 俾人嚇你要提款，咁都要有錢俾你噶。咁、 嗯、 但係理論上，即係而家話俾你聽咧，中國啲銀行咧，即係啲國有嘅銀行啦，因為中國銀行咧就、那個體制係非常之複雜嘅，但係可以再揾集講，總之就好繁複嘅。咁、 嗯、 但係咧就而家咧咁啊。所謂呢啲叫國有銀行，即係阿爺控制嗰啲銀行， 四大啦， 譬如 中行、工行、農行、建行， 係啦，呢啲咧就將會無比例咁樣，即係咧，你有條阿有個阿婆入去存咗100蚊咧。 嗰、那個銀行就可以攞翻呢100蚊出嚟咧，就放數啦。完全係可以唔需要留翻錢去俾人哋提款嘅。咁呢個其實理論上係啱嘅喎。 嗯， 因為喺極權嚟噶嘛。 係。 咁極權開嗰啲銀行就梗係即係黑社會啫，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擺錢喺個黑社會嗰度，咁、那個大佬話俾你聽，喂。你俾錢我就應份嘅，我俾翻錢你就唔得嘅，我唔會俾你嘅，或者揾把槍指住你叫你走嘅，咁所以咪就係咁樣可以解讀到嘅。咁總之咧，就呢個真係史無前例。咁嗱，呢個亦都係正正可以話解讀到俾你聽，就係話，即係我諗呢個點講咧，即係冇規矩嘅其實。系啊，吓、嗯，同埋就系话嗰个左手交右手嗰个，其实真系任得佢讲。 呢样嘢咧，以我记得咧， 有冇人做过咧？ 睇翻啲历史啦 ，OK，、 嗯、 中国嘅银，唔好话银行系银号咧，特别系多呢啲嘢嘅，即系就话咩咧？收咗你嗰100蚊咧，系真系只有中国人先会咧够胆死，唔系100蚊，系连自己。背后嗰副家产都攞埋， 但系呢个你讲紧银号就即系去到清朝， 清朝都系咁咯， 系啊， 清到 清朝嗰啲银号又唔系国有啊嘛，大佬系咪先？咁佢自己系承担个风险啦。咁但系呢、這个，但系而家你讲紧国有银行就系属于共产党党产嚟噶嘛、嗯、？OK， 咁佢唔惊，佢个当然啦，佢又未去到个地步就系、是、会担心自己好似欺廉咁样嘅， 佢唔惊， 梗系唔惊啦，系咪先？ 有两样嘢就够啦， 系啊， 一个系枪，一个印刷机， 冇错啦，冇错，啱想讲印刷机啊，仲比把枪仲重要啊！即系有咩事咪印咯，啊咁而家系冇网管噶嘛，边个管到佢先？喺呢个世界上系咪先？你估美国佬真系管到佢？ 冇人管到。 美国佬最多同佢斗，即系玩嘢嘅啫嘛，但系管唔到佢噶嘛。咁、 嗯、 所以嗱，大家就明白呢样嘢啦，就系有少少黐线嘅。咁、嗯、但系老百姓就惨啦，即系攞老百姓啲钱嚟玩啦。你咁样跌咗两成咧，拉匀咧，用翻嗰20,000个。即系用翻嗰20,000个股票存户嘅户口去计咧，大约每人咧唔见咗130,000啊！喂，大佬啊，我啱啱上个礼拜先讲完端午节嗰次买一埋单咧，大家都系输50,000啫。经过埋礼拜五之后咧，大家平均拉为输130,000啊！喂，平均输130,000，有啲人系你谂下，系咪有好多人用扑街冚家产去形容啊？系真系会扑街冚家产嘅呢个嘢， 呢个 梗系真系好捻大镬。咁但系咧，你睇到证监会出嚟个回应就唔系好大镬嘅啫。啊，即係好松容嘅啫喎。咁、嗯、啊，譬如啊，證監會發言人就講，佢就話啊，張曉君咧，佢就話上週以嚟啊，市場出現咗較大幅度嘅下跌，呢個係市場前期過快上漲嘅調整，係喺市場自身運行規律嘅結果，亦都係年中季末市場流動性嘅緊張去供幹。投資者對市場分歧咧加大等啊加埋嘅因素有關嘅啫。咁啊，市場雖然喺短期內出現咗一啲較大幅度嘅回調啊，但係改革開放嘅紅利係繼續釋放嘅，流動性總體充裕，同埋居民資產配置嘅基本格局咧係冇發生根本嘅改變，即係話你大家仲有好多閒錢去輸。簡單嚟講就係咁，就經濟咧係仍然係企穩嘅。向好嘅趨勢更加明顯，咁各項嘅穩增長、調結構、促民生嘅措施咧，係將會進一步咧係鞏固個市場嘅基礎嘅。大眾創業、萬眾創業，將會咧係進一步激發呢個市場嘅活力。嗱，呢啲全部咧都係跟翻李克強嘅語調嘅嚇、嗯。大眾創業，而家講緊咧，人人都要創業啊！啊，譬如最近咧，仲有就係鼓勵呢啲農民工翻鄉下咧創業啦。係 啊， 咁啊創業咧就其實創咁你有咩業創咧啊？咁佢就多數都係咧就鼓勵即係農民工咧就開即係投身去呢啲電子商務嘅行業喎。 咁大喎。 係啊，咁啲咩電子商務咧？包括譬如話。 馬雲嘅淘寶啦，又或者最近咧就有一個新嘅詞語又走出嚟，就叫眾籌啦。你係咩叫眾籌？眾咧就大眾嘅眾，籌咧就係籌旗嘅籌。咁咧其實咪即係咧公募基金咯。咁而家最近咧嗱，如果你睇到大陸有幾單大嘅新聞，包括廣州都有啦，就係咧開始就打擊嗰啲咧就係私募基金啦。咁譬如咧就嗱，廣州最近都發生咗一單啦，就係咧就嗰個有一間公司，佢就做咗個基金出嚟，就專係咧就給老人家啲退休金嘅。咁然之後咧就話俾啲老人家聽咧，就籌集啲資金咧，就將會譬如話第日咧就會起老人院啊，或者就買啲地翻嚟改咗佢做農業嘅用途啊，咁大家就可以種下菜啊，或者有老人院住啊，咁希望大家咧就為自己嘅未來投資啊等等，咁然之後就集資啦，一集咗夠啊，冇100億都幾廿億噶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受到呢個廣州市嘅公安咁啊，走去拉人封艇啦。咁拉咗人封咗艇之後咧，嗰個即刻見到個咩嘅反應啦？呢個就好常見嘅大陸仔。咁啊，梗係嗰啲投咗落去嘅老人家，就出嚟咧，就走去公安嗰度咧，就要求佢哋咧就放人啦，或者就係即係話俾佢話，就大家都會同嗰啲公安講咧，就係話喂，你唔係即係犯法嘢嚟㗎，嗰間公司每個禮拜又會搞下啲老人家旅行啦，又呢又路㗎，好好㗎，間公司個老闆，你冇咁搞啦，你咁搞大家我哋啲錢就全部見財化水啦，點點點。好犀利㗎，一個老人家起碼擺幾十萬落去都有㗎，有啲。 喂，但對於 因為個息高㗎嘛，點解會擺落就因為回報率高㗎。 但對於啲公安嚟講， 係 都係個財路。 梗係啦，咁個公安咪就係借龍耳診彩，你都傻啦，係咪先？呢個就好容易理解呀，因為cap 到水噶嘛，咁所以咧嗱，開始咧又最近就開始打擊呢啲即係私募基金啦，咁打擊私募基金，同時咧就緊係就抬高呢啲公募基金啦，喺公募基金就開始出嚟啊，所以嗱，七月份你一見到個股票唔升咧，你揾我。揾我啊 ，OK， 我再俾一条自杀嘅路俾你 ，OK， 俾你行 ，OK， 咁你睇到真係嗱，第一减息咯， 系啦， 咁第二喺公募基金开始嚟做嘢㗎啦，而家有嗱，譬如话呢啲唔系叫公募基金，叫众筹 ，OK， 咁呢就系、是。叫譬如话有林林种种喎，有股权众筹啦，房地产嘅众筹啦，有啲叫奖励嘅众筹啦，有啲叫做呢产品众筹啦。咩叫奖励同产品呢？有啲佢又做到好似 Amway 咁嘅 ,ok? 即係嗱，你投资落嚟 ,ok? 我俾返你个回报就唔系钱嚟嘅，系产品嚟嘅。咁嗰啲又有啲有，即係柴米油盐都有嘅，乜都有。咁但系呢啲就细 L 嘢啫。大 L 嘢就喺晒嗰啲房地产同埋啲股权众筹嗰度嘛。我唔知阿迪有冇听过最近就係话嗱，譬如话喺呢个大跌市里面、其实就係仲有你我唔知有冇听过就係话其中一个原因嗱、除咗就係因为消息炒到冇得再炒啦，跟住冇减息啦，连续等咗两个礼拜冇减息嘛，玩嘢嘛，咪先等冇钱放出嚟之外，仲有一个原因係令到今次嗰、那个即係啱啱呢个礼拜嚟咗次股灾，就係、是、因为有好多上咗市嘅股票嗰啲大老板咧，套现啊嘛， 系啊， 有冇听过啊？呕翻啲股份出嚟啊嘛。嗱、呢个咧，其实喺最近呢个众筹呢样嘢咧，其实都见到即系见到一个呢啲咁嘅动作嘅，就系嗱，佢其实个众筹咧就会系经翻好多即系互联网嘅网站去做啦。譬如京东啊，譬如蚂蚁金服啊，或者平安啊，平安其实下面都做緊一个网站，就做呢啲众筹啦。然之后佢哋就其实就係帮好多嗰啲上市公司呢，就係嗰啲老板啦，佢就美其名就係话呢啲老板就做好事嘅，就将喺唔即係喺嗰个公司本身個股權不受改變嘅基本之下呢，就會嘔返一啲股份出嚟呢，就俾大家去即係去認咗佢，咁即係集資囉。咁其實根本屌你咁你講嚟講去，其實就係啲有套現 套现变现金啫。咁、所以呢就即係呢个呢就喺所谓呢个众筹呢样嘢里面呢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即係公司呢就咁样去做啦。咁所以呢李克强就鼓励大家嗰个所谓叫做农民自己创业啦，呢个叫做咩呢，出咗个报告叫做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好认真㗎，佢真係整份报告书出嚟，就叫做2015至2017年鼓励大家点样去即係支持譬如农民工啦，包括仲有大学生啦，仲有退伍嘅军人喎，退伍军人又可圈可点啊，因为即係话俾大家听就係、喂唔好再靠以前嗰条路啦，冇㗎啦，即係咩贪污腐败冇㗎啦。 我称之为新上山下乡。 係啦，或者其实根本大呢三个组织都系啲下岗嘅工人啦，即係下岗嘅人。咁你就话俾你听，即係冇唔好即係搵嘢做就未必咁容易㗎啦，因为个经济唔系好，系咪先，厂又系咁执之如此类。咁你而家就係話啦，即係面對呢啲全部係大問題嚟㗎。 冇錯。 就係話點樣去解決嗰個咁龐大每一年基本上唔少於1500万人口嘅就業嘅機會呢，呢個係好難解決。咁而家呢其中一個方法呢就係話咩，就係、鼓勵你哋自己創業囉。因為你自己創業嘅時候，咁你嗰個人頭就唔會擺落去失業嗰個 figure 嗰度㗎啦嘛。 你似我哋啊香港政府講嘅乜柒青年創業計劃嘅。 咁邊個抄邊個先，咁我都係香港抄。差嘢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见到个市系好差啦吓，咁咁啊嗰个整个个鼓励大家翻乡下创业咧，就仲有好多优惠嘅，譬如话即系啲税嘅优惠啊，仲有就系啊，仲有啲社会保险嘅补贴啊，咁嗰啲就一次过都会做啦。咁呢个其实系继续即系向紧一条我成日都讲，即系讲过好多次啦，就系、农村繼續都係即係都係佢都係將佢城市化，咁呢個唔係一條正確嘅路嚟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始終都係冇一啲好實際嘅措施出嚟，係幫到啲人去從事農業嘅嘢囉。咁呢個係繼續即係見唔到嘅。 不過講多少少嘢啊，即係講開個經濟、OK， 大家留意啊，即係 OK， 而家減到去個存款比率2厘嘅時候、大家要留意一點嘅係話，即係究竟嚟緊呢9个月，即係 仲儲唔儲人民幣係咪啊？ 係由7月到出年嘅3月，第一樣嘢，中國個經濟係咪真係可以推動得翻喐啦？即係呢個好快睇到嘅，我相信10月、11月就會知 道。第二季將會公布咯。 第二季睇唔到，即係我想講嘅係而家呢段時間嚟緊7、8、9月做嘅嘢，究竟可唔可以10月、11月、12月見效到？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呢，此消彼長啊！其實如果再繼續減落去，其實冇乜，我覺得冇乜，再冇乜子彈去減息㗎啦。即係跟住落去，因為美國可能加息嘅關係，今年到年尾，咁好啦，當美國一加第一口，大陸再減一口嘅時候呢，因住個人民幣會真係嗰個高峰期就過咗啦。過咗意思即係話，可能如果照依一刻嘅市面狀況維持到出年嘅3月嘅話，咁對港紙見返83、84係有機會嘅。 系咪啦？ 系啦，小心呢样嘢。咁啊，到时又嚟过对股票一个伤害啦。咁嗰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噶啦。 咁而家个伤害就其实已经够大噶啦。即系你如果见到最近内地好多老百姓都系嘅，即系话对住呢一个咁嘅股，啲今时今日呢个股市嗰个情况点样应对咧？咁大家譬如买落咗嘅好多股票就已经蒸发咗好多钱啦。咁你放咗佢又唔係好想啦、啊。咁仲有呢就係、嗱呢個其實即係更加害死人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內地好多呢啲咁嘅股民呢，即係嗰個跟風嘅情況係好嚴重㗎嘛。咁譬如話大家其實喺好多時喺每一日常生活，其實點樣了解呢個股票市場呢，佢哋好靠嘅消息其實主要都係嚟自呢個中央電視台嘅新聞聯播嘅啫嘛，大佬係咪先？咁即係第一就係話嗰個教育水平又低啦， 低 普遍嘅嗰、那個 信息亦都其實係頻乏啦。咁、仲有你每日就算係睇住各個省台嗰啲咁嘅財經新聞嗰啲咁嘅財經演員呢，係比香港嗰啲更加低劣噶嘛，大佬係咪先？咁嗰啲又害，嗰啲又再幫你揼，即係再見你唔死，即係唔夠死咧，就揼多你兩腳咧。咁、所以咧，就你見到好多即係好多股民就無所適從嘅。咁啊，譬如話，我、見到佢繼續跌，咁啊繼續侵咯，侵到你大佬即係啊冇錢繼續去揾大耳窿借又好，乜都好啦。嗱咁而家又減息啦，減息又可能啊，如果有啲渠道又揾銀行借咯，係咪先？咁啊繼續泥足深陷落去咯，係咁越踩越深咯，嚇、即係呢個係好恐怖啊，即係非常之恐怖嘅一件事。咁啊即係呢啲叫做連環套啊，即係所謂叫做啦。咁啊睇下即係內地嘅股民係點樣應對啦，或者就係嚟緊你又迎接到嗰個大升市囉。因為我覺得會㗎，七月份呢係會狂升㗎，即係會升返一大陣，我覺得。因為見到除咗減息之外，頭先講過啦，啲公募基金又開始出嚟啦。咁呢啲全部呢就又會有大量嘅資金又會湧返入去嗰個股票市場嗰度。咁、所以呢就唉即係非常凶险啊！一句讲晒、有啲咩可以忠告啊？大家 有咩忠告？大家七月博进佢， 博进佢系嘛？系博拍。如果唔掂就揾你啦，系嘛？ 唔掂就揾栋楼算啦， 揾栋楼算 高啲啦。 唉，咁啊，所以但系即系始终都系嗰句啦，就系、是、嗰个实体经济你冇得行咧，就冇得喐嘅。 冇得喐啊！喐唔掂啊！ 冇得喐， 喐唔掂。 全部而家都系啲財技嘅方法，系啊。咁啊，央企又死啦，吓继续就打啦，吓、呢个巡視小組就咁啊，已經殺到落嚟香港噶啦，唔覺。咁啊，包括就呢個中紀委嘅中紀委嘅紀律調查小組咧，就已經有幾組人咧就落咗嚟咧，就係。分別已經進駐咗呢、這個中旅社、招商局，仲有華潤，嚇、呢幾間，咁啊，所以咧就繼續係換緊血嘅央企，咁、央企又行唔喐啦，咁仲有啲基建又行唔喐啦，所有嘢都行唔喐嘅，而家大陸係啊，好大鑊嚇。 只有阿閘先行得 喐，阿閘都唔知自己行唔行得喐。啊，咁啊，仲有一个人都行唔喐㗎喎，可以讲埋佢喎。 讲下佢啦。 咁啊，呢个礼拜另一单呢就係、是、梗係我哋嘅飞人刘翔。咁刘翔梗係快囉。唔快点攞世界冠军啊，系咪先？咩都快嘅，食饭又快，结婚又快，离婚都快。咁啊，结束咗九个月嘅短暂嘅婚姻啦。咁啊，老婆嘅叫郭天啦、大家对佢老婆有咩印象呢？ 唔系当时结婚好奇怪嘅、即系好应该咁讲好突然嘅 ，OK， 因为好似讲紧一路都唔系呢个噶嘛，突然爆咗出嚟， 冬日腩嘛， 系啊，突然间唔系冬日腩，咪突然间爆咗出到嚟系呢个啊嘛， 系 啦， 我净系咁样， 当时系咁啦，咁你话突然间离婚又系，咦，点解咁快咧？发生咩事？但冇乜传闻或者冇乜太过无论负面啦，或者小道消息都好，都冇乜太过讲点个离婚嘅原因点解噶嘛？ 咁好多内地嘅朋友啊，对冬日娜嘅认识，当然就系佢嗰套抗日神剧啦。呢、這个叫咩话啊？我都突然间记唔到个名，突然间吓，唔记得咗个名。终于就系记得嗰个閪嗰度可以攞个手榴弹出嚟嗰个咧，就系嗰个啦，系啦。咁嗰个就系郭天啦。咁郭天就呢、這个礼拜咧就同刘翔离咗婚啦。咁咧就喺6月25号，咁咧就大约晏昼4点钟咧，就喺刘翔嘅微博咧，就刘翔就出一段咁嘅说话，段说话就叫做我与郭天2014年咧5月恋爱，同年9月结婚，婚后咧就性格不合，于今日即系6月25号啊，就结束咗呢一段咧短暂嘅婚姻啦。希望今后各自都有更美好嘅人生，咁啊祝愿彼此，咁咧就正式宣布咗呢件事。咁咧就同日咧呢、這个郭天咧就喺 应该喺上海咧就飞翻去北京嘅吓，咁啊郭天咧就佢嘅回应咧就系话即系对刘翔好失望啦。第一个失望咧就系咩咧？就系话佢话喺6月25号4点钟出呢个咁嘅微博， 嗯、 即系使唔使出得咁快啊？即系佢问翻刘翔，因为咧。即係呢頭佢嘅講法就係咁嘅，佢啦我人都未行出個民政大廳，即係離婚嗰個就喺民政大廳㗎嘛，個、嗯、微博就已經發出嚟啦，使唔使咁絕啊？咁、嗯、去到玩到咁盡啊？咁佢話我都唔知有咩好講，我無話可說啦咁樣。咁郭天留咗兩句說話嘅，佢就話能被搶走嘅愛人就唔係愛人。能講得出嚟嘅委屈就唔係委屈，哇好哲學嘅講到。咁、啊然之後就呢單嘢就喺大陸當然就即係所有娛樂新聞就記者就都跑到盡㗎啦。咁、啊、就首先就捕捉到呢個郭天喺北京機場就爆喊啦，咁阿媽同阿媽就一齊返北京，咁然之後阿媽就擋咗好多招㗎啦都，咁佢就喊到失控㗎，真係喊到失控㗎、啊、即係嗰條視頻我哋都睇過，咁、 嗯、 跟住就有一個好似佢疑似係佢老豆咁嘅物體就嚟接機嘅，OK， 咁咁大家唔知佢老豆，喂郭天係好神秘㗎，知唔知啊？ 嗯， 以前我都講過啦，出生日期有三個㗎嘛，佢 係啦， 佢參加呢、這個。嗰陣時2006年參加呢個山東電視台嘅選美嘅時候呢就自稱呢就是1988年出世嘅。咁、 嗯 啊、但喺微博呢又喺微博呢你又見到佢嗰個出生日期呢就是1990年12月25號嘅。咁、 嗯、 仲有呢就係、是、有啲 friend, 佢啲 friend 爆料呢佢就係1983年出世，即係佢出生日期有三個嘅、 嗯。 1983年呢 ,1988 年呢同埋1990年嘅。好神秘㗎呢個女子，仲有好多嘢呢都假假地咁㗎嘛，譬如話最出名就係整容㗎嘛，係 啦， 佢食個身度有幾多嘢係真嘅呢，冇乜人知㗎嘛，即係咁樣㗎嘛，仲有個老豆又唔知佢邊個嚟㗎喎，係 啦， 咁盛傳老豆有軍方背景㗎，係保利集團㗎喎、 嗯、 所以佢旗下就係保利有間娛樂公司呢，就嘅佢係屬於旗下嘅演藝人嚟 嘅， 咁幫佢接 job 啊，去選美啊等等就保利㗎嘛，咁所以佢老豆究竟係咪有軍方背景又唔知道啦，咁、 嗯、 所以呢就幾神秘嘅，咁大家所以對佢嚟講啊記得啦，嗰度咁日本唔係嗰度抗日神嘅叫做一起打鬼子㗎嘛，咁後咪禁播咗一非常色情㗎嘛，嗰幕戲就係、是讲佢入去探嗰个垂死嘅老公啊嘛，跟住先叫咁咧就有两个日本军官望住佢哋嘅，咁佢哋咁咧嗰啲对白又好露骨嘅，就系话哎呀老婆你嚟真系好啦，我忍咗好耐啦咁样，跟住咧就阿郭癫咧就俾个胸佢摸下先嘅，跟住然之后就话摸胸都唔够啊，咁咧就掹开条裤浪，咁咧就俾个閪佢摸嘅。系就系嗰个，跟住佢就，唉，老婆你真系知我心意啊！跟住佢就喺个閪嗰度攞个手榴弹出嚟，同你同归于尽啊嘛！哇，几轰烈啊！呢、這个剧情真系，即系只有大陆人先可以谂得到嘅。咁喺个閪度可以藏一个好长嘅手榴弹，真系犀利，好劲啊！咁啊，好啦，咁啊，呢段婚姻咧，其实就一路都冇乜人即系。睇好㗎啦，咁上个月呢其实如果你身位上海呢就知道啦，上个月呢就喺上海呢就举办咗即係而家嗰个世界嘅钻石田径赛呢嗰、那个最多次奖金嗰个田径赛呢就上海系其中一站嚟㗎嘛，咁上个月呢就喺上海嘅上海站嘅举行嘅时候呢喺八万人体育馆呢就同場加演咗一幕咧，就叫做咧流場退役，即係嘅儀式嘅 ，OK。咁啊，啲上海田径总会嘅主席啊，咁啊，或者仲有呢啲仲有啲上海市副市长啊等等啊，或者国家体育总局嘅副局长萧天啊，萧天啱啱早两日就俾人拉咗啦，双规噶。咁但系上个礼拜未拉之前咧，上个月咧就出席呢个上海钻石联赛咧呢个流场嘅退役仪式咧，就大家都已经发觉噶啦，就系、是、咧。老豆老母又冇去到嘅，阿刘学根同埋阿吉粉花，阿老妈子阿吉粉花，咁啊老豆刘学根冇去到嘅，咁啊郭天亦都冇去到嘅， 咁啊又去到咧，又见到冬日闹啊，即系呢个前啊呢、這个东呢、這个中央台嗰个记者啊嘛，超级即系一个超级呢个流长 fans 嚟噶嘛，咁啊蒙古籍嘅呢、這个呢、這个女仔咁又喺度又喊埋一份啊，咁啊咁咧就咁，但系首先就系呢依家就系嗰个退役嘅仪式咧，就已经令到大家都好反感啦，即系因为即系觉得就有啲人咁样睇法啦，就觉得刘翔呢个物体其实今时今日只一个演员 ，OK， 咁、啊已经其实好多中国嘅中国人咧，其实对佢咧就嗰、那个睇法就好分歧嘅，即係譬如有啲人就覺得佢呢、這個即係好演員咁樣嘅啫，咩都做戲嘅，有個樣又假啦，咁即係有多人就覺得就係話，喂，你都退役咗好耐嘅咯，大佬、上次倫敦奧運嗰次係2012年，都三年前啦，咁、你撲咗街之後，跟住又話受傷又冇參賽，記唔記得 啊？ 係啊，冇出賽，咁跟住然之後又醫咗一段時間，咁、其實唔知去到2013至2014，你已經嗌退休㗎啦。咁、今時今日2015年啦，你無端端又走出嚟又搞個退役儀式，做乜鬼嘢先？即係呢個係好無厘頭狗啊！咁跟住咁咪又搞到好感人嘅，咁佢又做咗場好爛嘅 show， 咁又喺度扮曬好唔捨得啊，咁樣又喺度噏咗大扎廢話，咁已經好多即係令到人好反感。咁另外就有另外一啲人嘅睇法就同情佢啦，即係覺得佢。即係劉翔究竟係乜嘢？就係、是、一個即係不斷被國家消費嘅一嚿物體嚟嘅啫，消費到乾曬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一身人根本就好多嘢都不能自主。咁然之後今次翻嚟離婚呢一單嘢，算係人生都算得係自己決定嘅選擇嘅一個對象，即係結婚呢個對象都話曬自己選擇嘅，咁但係喺九個月之後，唔夠一年咧，就已經即係失敗收場。咁佢段婚姻嘅失敗咧，就好多好多傳言嘅，即係譬如話，首先就有啲人猜測啦，即係如果譬如話，郭天講嗰句能被搶走的愛人不是愛人，咁係咪劉翔有第三者咧？咁好多人就諗翻起冬日娜啦。咁啊，即系咁样，网上就好多留言都系咁讲啊。譬如话冬日话冬日娜又有机会啦，咁样咁有啲人就提下刘翔就话冬日娜先系你嘅真爱。咁佢话有啲人就用一啲打气咁嘅术语啦，就话娶我娶我娶我娶我咁样嘅句啦。咁咧就呢、這个系嗱呢个第一个传言就系讲就系话刘翔有呢、這个 小三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嗱，另外一個咧就比較爆啲嘅，就係話佢嘅前教練啊，劉翔前教練啊，方水全咧就曾經透露過，佢就話咧就同佢老豆傾過，咁佢老豆就講咧就係話咧就呢個女人都唔係好人嚟噶啦，就當初結合咧就係一個錯誤，因為點解咧？佢其實咧喺結婚之前咧，郭天咧就曾經用過一個。用嗰個理由就係懷孕咧，嚟逼阿劉翔咧同佢結婚嘅。咁後嚟結咗婚之後，就證實咗係冇呢一回事。呢、這個消息咧就嚇、令到劉翔嘅家人啊，或者劉翔自己本身就覺得有一個被欺騙嘅感覺。咁、所以咧嗰、那個關係就惡劣咗落去啦。咁、呢個後屘再一次咧，記者再揾翻啊。教练方水全咧去证实嘅时候，方水全咧就连电话都唔听嘅，后屘就直情系冇再证实过呢件事。但系有个传闻就系讲，即系话呢个郭天就讲大话，话自己大肚，跟住然之后咧就逼婚。咁另外仲有一个传言咧，就系讲咧就系话婆媳关系，就系呢个咧。阿刘翔个阿妈吉粉花就好难即系服侍嘅，咁啊陈咁咧就根据翻郭天个老母讲咧，佢就唉我女受好多委屈噶，佢话我女嫁到去佢屋企，咁然之后跟住譬如佢举个例就是、有一晚食饭，咁然之后咧就整嗰啲家常菜啦，咁、然之后咧就有呢个类似好似东坡肉嗰啲咁嘅肥肉，咁咧就有四塊喺度嘅，咁郭天咧就食咗得塊之后就哇好好食啊，咁样就准备夹第二塊，咁我奶奶就唔高兴啦，佢话喂你有冇礼貌㗎，我哋一个家人四个人食饭，呢度有四塊肥肉。 咁梗係一人一塊㗎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説話俾佢聽啦。咁仲有就多次咧，個奶奶都透露過就係、是、其中仲有一個原因唔係好中意森寶咧，就係佢唔係上海人，嗯、即係唔係沙尼煙。咁、 嗯、 然之後咧就咁，因為阿郭天就係濟南人嚟㗎嘛，咁、所以咧就唔係好中意個森寶。咁、再有一個原因咧，又話啦，就話呢個咧。劉翔同阿郭天結咗婚之後咧，就好多記者都曾經證實過，就係佢兩個最少離多嘅，兩個都分開，即係分得好開，因為工作嘅關係啊，或等等啦。咁就然之後咧就性苦悶啊，郭天咁咧就成日揾男人嘅，嚇咁呢個又另外一個傳言啦。嗱，咁點解講咁多傳言咧？就係話你永遠都得唔到個答案。咁所以我哋做節目，即係。通常我哋都要解讀一下究竟佢兩個離婚原因㗎，但我永遠都話唔到俾你聽真實答案，喺中國就係咁㗎啦。咁、所以唯有就係講下呢啲傳言，咁其實你將呢啲傳言呢全部夾返埋佢呢都可以係一個故仔嚟嘅。即係唔係一定係原因之一、可能係所有原因集合埋一齊、即係譬如佢嫁咗入去之後同奶奶嘅婆媳關係好差，咁、所以佢哋就多數咧就都分開咗住啦。 係啦， 分開咗住之後咧，咁、老公就老公同東日奶搞啦，老婆就又性苦悶咁又同啲男人去搞啦。OK， 咁又唔係，仲有就喺結婚之前咧，亦都真正係講過一個大話嚇，係、大一套，所以先結婚嘅。咁所以成個故仔咧，你又可以砌翻埋佢一齊嘅。OK， 咁唯有係咁啦，咪有咩好講啫？呢啲係咪先？咁等咁，總之大家就唔好有咩遐想，即係覺得嚇呢、這個呢段婚姻就好似嚇、好似英國嘅碧咸同阿 維多利亞 咁樣童話式嘅婚姻，呢啲嘢唔存在嘅大陸、OK， 咁我哋只係即係我哋覺得就即係祝願劉翔繼續嘅，即係佢都會再分嘅。咁希望佢，譬如話下一個會唔會東日奶咧？嗱，首先要搞掂個老母先啦，因為東日奶蒙古人嚟嘅，OK， 咁又唔係上海人，咁所以呢個又大鑊啦。咁啊，祝願佢下一段婚姻會比較好啲啦，同埋即係成熟啲啦。你都退休啦，國家照顧唔到你咁耐啊！咁你即係你成半，即係成三分一世人都係國家照顧，咁啊，即係你唔可以你個國家要照顧埋你去嘅，即係你唔係以前啊，大佬，即係以前就係、是、喂，我搵個老婆仲要即係要國家批准，咁而家唔係㗎啦，咁所以即係自己要長大啦。咁郭天啊，有郭天自己一條路啦，呢、這個就喺國內即係。國內嘅傳媒其實對佢都好刻薄嘅，即係嗱呢個喺騰訊咧，即係我就揾個有個娛樂記者點樣形容郭天咧，即係佢就好撚賤格嘅，咁佢就話如果稱得即係你話郭天係一個美女咧，咁佢就話就你喺北京西單啊或者成都嘅春熙路啊100米衝刺過嚟啊！嘅範圍之內，你都可以揾到一大堆啦，咁樣。咁佢話講身材，距離胸大、腿細、蠻腰、橋肩，就好似阿仙奴距離冠軍咁遙遠啊！ 咁難睇死， 好撚抵死啊！好撚刻薄啊！即係啲大陸呢啲傳媒。咁啊，所以就即係嚇，祝願兩個人咁啊唔啱。好學得啊，即係學得劉翔講就即係性格不合，咁大家分開就算數啦。咁啊休息一陣先啦，休息一陣啦，我哋返嚟呢就去聽歌先啦，咁送返隻歌俾劉翔啦，最佳嘅男主角林憶蓮嘅歌聲。咁我哋返嚟，我哋加多節，我哋講下呢、這個講完人之後講鬼。 从前驱使举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全精心精确编造，头颅加些适当倾斜度，随便却也下铺，演出洒脱，多少女性被醉倒，见你便醉倒，你好戏。